第三節回來說在今天不停 overrun 是 的 是啊，喂，我們的观众呢就好鬼有心嘅，成日都投稿嘅，尤其是冬天长， 佢真係好有心，几乎日日即係早午晚三餐，人哋食足三餐嘅，即係三餐都不停响， 係啦，同我哋分享嘅。不过我终于明白点解有次佢上嚟做嘉宾呢会点讲啊？紧张啦， 紧张得就係怯场， 系因为写嘢都有少少呢调转。唔係好畅顺嘅写得。不过放心，我读我哋讲出嚟嘅时候呢就唔会㗎啦，我哋帮你砌返好佢先嘅。 係你先啦，我见到你头先已经 睇 咗一个。 呢个 yen 呢係我哋新㗎喎，新写上嚟㗎喎。 嗯。 係咪呢个係咪 yen 啊 ?yen 喎。 ym 係咪 ?yen 啊。 yen 啊。 係啊，但係个男仔㗎喎。 都有人有男仔叫阿欣嘅， 吓佢咪姓欣啊？佢话小弟应该系女仔啊，唔系男仔。 男仔 系咪先？就算系女仔中意女仔，每个叫自己做小弟噶嘛？ 小妹 系啦。嗱，佢又讲佢话啊，佢而家好客气啊，大家好。佢我就想分享一件灵异嘅事件咧。 嗯 就是呢佢放假佢话佢今年呢就20几岁。咁佢放假呢就好鍾意旺角嗰啲机铺度呢玩弯岸嘅。弯岸系咪即系系咪边个嗰个头文字 D 嗰个。 哇我真系唔系机铺 嘅。玩车嘅。 赛车嗰啲系咪 系啦即系我就冇乜兴趣玩弯岸我真系自己拉架真系弯岸我就有。 揸实物，佢中意实物嘅质感咯。 系啦，佢话佢落旺角个机铺玩弯岸啦。嗱嗰阵咧就其实朝头，佢话嗰阵时咧其实朝头早啱啱开门嘅啫。机铺唔系有啲机铺开好早，唔系开十点啊，应该 有啲系咪开通宵噶？直停 通宵俾唔俾噶？依家好似唔俾嘅，有啲地方俾，有啲地方唔俾，系啦。 真系唔系好去 嗱。即系我都好耐冇， 成世人就系去过两次， 系好少打机啦。而家 唔系好中意嗰阵味。 系啦，因为以前打机咧，我哋真系几蚊咧玩好耐，但系而家啲人打机咧，成袋好似去冒险乐园咁样。 一蚊根机噶嘛，以前听啊。 系啦，而家唔系一大袋钱摆喺度玩嘅，唔知玩咩。系啦，咁佢话啊，佢讲嗰日咧就啱啱开门嘅啫，咁佢入去打机啦。咁啊，谂住行埋去咧，你知玩呢啲咧，几依家好兴噶嘛，几部机一齐玩，即系以前街霸咁咧，系啦。咁啊，你其实对面嗰阵原来系喺度打紧，你自己唔知噶嘛。 系啊。 咁佢啊，点啊后生仔廿零岁，梗系中意挑机噶啦，系嘛。咁佢见到有几个人咧，就已经喺度玩紧噶啦。咁佢自己咧就玩埋一份啦。咁佢见最右手边咧有个后生仔，喺度食紧烟。咁呢啲机铺咧就吓、啊、就啲人就唔理嘅，唔食得烟照食噶嘛。不过嗰支烟分分钟好贵嘅，千几蚊嘅，大家冇事。咁佢又唔理啦。咁我谂佢应该唔食烟嘅。佢话佢唔理佢食烟。咁通常如果食烟人咧见到你食咧，话你唔听佢食埋一份嘅。是吧见到有人食呢我就食埋一份㗎啦。咁佢之后呢佢就唔理啦咁就坐咗落去玩啦。咁之后呢即係嗰场比赛完咗之后呢佢就见到隔篱就见食烟嗰个男仔隔篱呢就坐咗个女仔度。是吧开场之后呢咁嗰人有啲人鍾意担住后烟嚟揸㗎嘛。咁呢嗰陣时呢佢又睇，因为耷低头未睇下个手机咧，有冇人 WhatsApp 佢啦。之后佢再望过去咧，就见到嗰个女仔咧，坐喺个男仔隔篱嗰个女仔咧，个男仔咪食紧烟嘅。咁个女仔咧就喺度咧，系咁索佢嗰啲二手烟，即系嗰个男仔咁点紧佢嘅，咁啊企喺度索佢啲二手烟。之后咧。佢见到那个女仔咧，一路索一路索，其实即系你会以为佢系怼紧草就会啦，系嘛？但系怼紧草都系直情喷入佢个鼻度噶嘛，唔会咁样索噶嘛。见到个女仔一路索，索完之后咧， 就开始咧，见到佢咧，嗰、那个女仔越嚟越透明，本来一个实体嚟噶嘛，跟住开始透明，哇！吓到阿 Yen 咧，直情明明揼咗钱准备开车噶啦，直情唔敢玩啊！嗱嗱声走出去门口咧，有阳光嘅地方咧，又即系冲咗出间游戏机铺咧，净系喺啲阳光下边咧 晒翻几粒， 系啦，晒翻一阵，佢先噶啦，翻屋企又惊跟咗佢翻屋企咧，我哋都几惊喎，大佬，你见到有个明明嗰个女仔咧坐喺隔篱睇佢打机，跟住企起身就讲，你一路食。一路索喎、 一支烟两分食喎、 十足十嗰个画面咁喎，系咁喺度索喎， 一支烟两分食好抵喎， 系啊，佢最恐怖就系佢咁担住，佢系佢索佢喷升上嚟嗰啲烟啊，跟住个人慢慢透明，你吓死 啊 大佬， 系啊， 一定唔眼花啦，本来系个女仔企喺度噶嘛，坐咗喺度噶嘛， 不过我哋嗰啲地方又唔出奇嘅，因为咧以我所知，即系因为我人生就去过两次啫，因为佢嗰阵烟味再夹杂埋啲。其余嗰啲味真系好难顶嘅，佢系嗰啲长年累月系封闭式噶嘛，同埋大部分机铺，即系嗰啲封闭式系所有窗啊，佢都间晒、黐晒嗰啲贴纸啊，遮晒光嘅。咁同埋大部分机铺都系喺地牢嘅，即系不见天日咁样样，都几即系啲人话最阴噶嘛。你哋 就算佢唔地牢，我都封密晒噶啦。 同埋你生前都系个人都中意玩乐嘅，咁死后你都系会中意留恋呢啲地方噶啦。 不过我死咗。会去机铺，我真系好鬼憎太嘈。 咁想会去边呢 夜场可能见到我， 仲嘈啦， 仲死啦！夜场咧就是、香港冇乜噶啦，即系你冇乜夜场，你冇乜地方好蒲嘅啫。 系、哎、越嚟越少啦， 系啦， 即系开始熄微添啦，直头。 哇！啲喂，如果喂阿 Yen 你下次咧试下再去睇下，再去呢间机铺睇下见唔见到嗰个女仔咯。静鸡鸡拿住部手机拍低佢， 佢多年前嘅事啊，间机铺都唔知 系咪真系，佢唔系好耐嘅啫，系啊，唔系好耐之前嘅啫，系啊，前个礼拜嘅啫。 诶，咁有机啦，有机啦，再唔系你俾个名先人啊， 系啦， 先人去实地考察下， 咪咯，特登摆支烟啊，哇！系嘛？特登咁样揸住支烟，等佢索，唔系喎，唔好买支烟，买支香我哋点知香 俾你攞入去咩？一间嗰个唱银仔嗰个阿姐闹翻你出去。 唔系阿姐话你唔俾食烟噶嘛？呢度我惯咗要闻下啲嘢，咪点知香嗰度咯？点知香唔犯法噶嘛？ 吓死佢！ 点烟唔得噶嘛？点香得噶嘛？ 过嚟唔好玩啊！ 系啊，跟住得闲就索下支香，吓死啊！点知大头香咧？吓死阿姐！ 即刻我唔做啦，份工 系啊！ 好啦，轮到我啦，这个故事咧就系阿头先提到嘅嗰位网友阿冬天长发嘅。点解我拣呢个呢？因为咧佢嗰个地点啊，系我妈妈做过，即系喺呢一个地方做过嘢嘅。 系 啦，咁咧佢呢一个故事咧就系、是、分享系佢一个朋友啦。咁、就话佢曾经咧就喺灵实医院就探过佢嘅婆婆啦。咁、就婆婆抱养，咁就第二次中风啦，同埋年纪比较大咧，好翻嘅机会都比较微，咁就需要人照顾啦。所以呢医院就决定就送咗佢灵实医院嗰边做即係去即係休养咁样啦。咁佢呢位朋友呢就俾咗个名佢啦，就叫阿苏。咁阿苏一个礼拜会探佢婆婆两次嘅，咁佢都会同媽咪一起去探婆婆。咁当年阿苏大概九岁啦，小朋友。咁佢每次探婆婆嘅时候呢，咁婆婆都系好似冇反应，陷入昏迷嘅状态。咁有一日啦，阿苏个妈咪唔得闲，咁叫阿苏你自己去探婆婆啦。咁阿苏去到医疗病房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一个女人坐在婆婆床边，阿苏行埋去佢嗰度，同佢点一点头，打个招呼。咁阿苏问佢：咦，姨姨你边位啊？咁样，咁、那个女人就好愕然。啊，我系你婆婆嘅远房亲戚，咁知你婆婆病咗，所以就嚟探佢。咁阿苏嗰下心谂：咦，我从来都冇见过你噶噃，点解会无端端多个远房亲戚咧？咁不过嗰个女人咧都几似我妈咪嘅，感觉上又真系有啲亲切感，咁啊不以为意啦。咁、那个女人咧就突然间同阿苏 就讲阿婆婆咧过两日就好翻噶啦，你哋记得咧到时叫齐埋啲屋企人咧过嚟探佢啦咁样。咁阿苏唔系傻噶嘛，咁都听到啲大人，即系啲医生都会同啲大人讲话，阿婆婆唔会醒噶啦。咁一个长都系一个长期病人，陷于昏迷，严重昏迷嘅病人嚟噶啦，咁样咁啊算啦，听完就算啦，可能你真系发咗疯啫，咪由佢咯。咁有个看护姐姐嚟到，咁佢婆婆即系去到佢婆婆身边啦，就即系都系要帮佢搞下卫生咁样样，就帮佢抹下身啊，咁啊诶。 换 下衫啊，换下片啊，咁样样，咁啊拉开晒啲布啦，仲叫咗阿苏出去，咁啊无谓阻住阿康护姐姐做嘢啦。咁嗰个阿姨咧就好似即系离奇消失咗，都冇人见，即系好似点讲咧，又冇人见到出去，但系又好神奇地，个康护姐姐入嚟，通常系唔系净止讲呢一个走噶嘛。咁你侧边仲有嗰、那个头先嗰个 Auntie， 咁正常讲埋出去，咁咪有冇 喎？咪阻佢做嘢嘛？ 系啊，通常就系、是、啊，你两位出去出去先，我帮婆婆换下衫抹下身咁样样，你转头再翻入嚟啦，咁样噶嘛，通常都咁啊。当个看护搞掂晒，拉开晒块布啦。咁、那个阿姨咧，即系真系神奇地唔见咗啦。咁啊，唔通佢自己眼花定睇漏眼啦？阿苏就咁样谂啦。当时咁隔咗两日，医院打嚟咯，突然间。咁医院嗰方面就话：啊，你婆婆醒翻，咁啊想见到你哋成班亲人，咁你哋快啲嚟啦咁样。咁阿苏嗰下就突然间谂翻个女人讲嘅嘢。咁啊谂，点解嗰个女人究竟做过啲咩咧？阿婆又咁快成日都翻嘅咧，咁样咁啊不以为意啦，急急脚嗱嗱声就滚雪碌嘅咁样走去婆婆身边咁样。咁啊成班亲友围住张床见到婆婆，除咗即系块面瘫咗之外，佢既然喐得翻，即系虽然行动比较慢，但系都尚算灵活，可以自己食嘢啊，同埋去洗手间。咁啊成班亲戚愁眉苦脸啊，窃窃私语。阿婆就讲咗句啦，你哋唔使担心我噶啦，我家姐嚟接我。围住张床嗰班亲戚咧，就擘大对眼，你眼望我眼，又望住阿婆。系人都知阿婆家姐都已经走咗好几年噶啦。咁阿苏太细个啦，因为佢先得九岁啫嘛，佢梗系唔知啦。咁嗰个女人，咁佢谂，咦？咁唔通嗰个女人咁似我妈妈个女人？是咪就系阿婆婆家姐咧？因为由始至终， 即系姨婆， 系啦，由始至终都企喺嗰个女人咧，都企喺床尾，就有一个好慈祥嘅笑容，就望住婆婆。咁啊，有时咧又望住阿苏噶。阿苏咧由始至终觉得呢个女人咧系一个人，因为太实体啦，实在，因为对答到噶嘛，直头系。咁啊，当大家都话阿婆你唔好吓我啦，你咁你会长命百岁，你咁都醒得翻，冇事嘅，冇事嘅咁样。咁阿婆话：我等埋啲亲戚嚟埋咧，我就跟。家 姐走噶啦，做人做到咁辛苦，不如我早啲行啦。好似我突然间觉得咁样扮，因为今日把声搞成咁。咁啊，啲亲戚陆陆续续咁样轮流嚟探阿婆啦。咁阿婆其实基本上都见过晒所有亲戚噶啦。咁当日夜晚收到医院电话，婆婆身体已经唔系好得，已经走咗啦。 阿婆应该系回光返照。 系咧。 有啲好奇怪喎，有啲系咧昏迷咗好耐，突然间咧佢会醒翻。 然之后鬼打都冇咁精神噶嘛。 系啦，但系就醒嗰一阵咯。 就食想食啲乜嘢嘢，就之前食唔到噶嘛，佢系可以自己摆晒落口，即系可能之前吃鸭喉嘅，我听过。 系啊， 突然间可以食得翻嘢咯，好神奇。 我有个舅父咧 ，sorry， 佢系好坚嘅，即系几廿岁，即系佢曾经就咩啦，佢曾经。精神病啦，突然间同我老豆反台啦，跟住知道自己有精神病之后好翻啦，咁佢佢不嬲个肺都弱嘅，咁佢入咗去深切治疗咧，佢系出得翻嚟嘅，好多入佢系 好大病， 好恐怖，插满喉啊，又要泵气啊，又呢度插又吊呢样吊嗰样咧，佢系入 ICU 系出得翻嚟嘅，跟住咧。嗱，佢呢啲好事后先知嘅，佢系话，有人俾佢走住，因为佢有啲嘢未做完， 心愿未了， 唔系心愿未了，佢唔，但佢又冇讲嘅，因为我始终都系，因为佢个仔落咗嚟之后咧，咁我哋以前佢个仔未落嚟咧，佢就成日同埋我哋都大咗啦，佢以前成日嚟我嗰度成日探我哋嘅，咁佢系直至到好多。直至到出翻嚟之后成年几先走喎，佢又唔系回光返照喎，系啊， 但是他亦都是同样地呢，同样地是话有呢啲亲朋戚友离晒啦，走啦咁嘅，好多医院嗰啲咧，呢、這个系嗱阿 May 姐都讲啦，屡见不鲜嘅，即系有啲人突然间嗰张床点咁鬼嘈啊，但系你又睇唔到嘢嘅，但系你又见到个婆咧，明明昏迷个坐起身，好似同人讲嘢咁嘅，你真系吓鬼死啊，大佬啊，你知道好多病床。一张床对打对面嘅啫嘛， 大房嘛， 系咯，你见到佢坐喺度无端端喺度倾啊，咁通常就嚟走嗰啲阿婆咧都唔使点理佢噶啦，预咗佢会走噶嘛，你唔同后生嗰啲嘛，后生嗰啲系对症嗰个护士坐嗰个位度啦，系啊，你话见到你嗰啲老人家突然间坐起身， 啊，你嚟接我啦咁样咯， 系啊。 我真系呢啲听唔少，侧边都有朋友做嘅，佢哋又已经习惯晒啦。 系啊，有啲又话：，诶、欸，我走啦，唔辛苦噶。咦，阿罗娜话咩啊？佢二妹走前一晚，佢喺屯门医院指住道墙，阿爸喺度嚟接我。第二朝晏昼就走咯。系、 嗯 啊，有啲人系话走嘅时候咧，啲亲朋戚即系过咗身嗰啲咧，会约埋嚟接佢 嘅。我甚至听过，即系有个又系医护嘅朋友啦，咁、直接即系分享同我讲嘅，佢就话直情系有个婆婆真系知道自己就嚟走， 系 咁佢喺嗰度住院住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咁佢喺边度工作我唔方便讲啦，咁佢就。个婆婆好有心，就对佢讲话：啊姑娘啊，多谢你照顾咗我咁耐啦。即系讲到系好感，即系多谢佢，即系佢讲到系好似有少少交代咁样样。咁佢觉得即系因为呢个朋友做呢一样，即系佢做呢一行，佢都知道会接触呢啲嘢，但系佢嗰刻唔为意，因为觉得可能系即系婆婆系见到佢，因为佢真系好关心呢个婆婆嘅，佢真系好加上佢自己即系可能佢嗰阵时仲做紧实习啊，真系好严，即系好。好 有 有啲一份工， 有啲姑娘系好好嘅， 系啦。咁佢加上又啱啱入职咧，咁佢会更加即系仲系好有佢话，即系而家 有后下客， 系啦，即系而家都有嘅。但系冇嗰阵时，你知噶啦，即系心口挂住勇字噶嘛。咁佢就即系哦。咁可能就婆婆见到佢真系嚟咗咁耐，都照顾咗佢咁耐，即系感激佢多谢佢咁样。咁啊，说迟迟那时快，嗰晚就行咗咯。 嗯，即系我老豆咯。我老豆，佢走之前嗰日咧，我哋两个成日开拖噶嘛，即系讲嘢啫，唔系打交。 情趣啫，系。 即系唔系情趣噶，真系成日闹交嘅。即系开拖梗系唔够我抽啦，咁几争我大佢大我五十年。佢啊临走之前啊同我好好倾，阴声细气，咁其实我都心知不妙，啲不嬲都闹开交，突然间，突然咧阴声细气同我讲嘢。哎呀，点点点啊，同我讲下，即系喺度吹水，系咪先？我哋嗰啲又泼水又有，就唔系泰国嗰只泼水，即系闹交流都兜嘢泼嗰啲真系有，系我真系唔知咧，即系可能第日自己香嗰阵时先知嘅呢样嘢。但系就听过好多例子，佢系即系动物都系噶啦，有啲动物知道自己，但系你养只狗仔临死嘅时候，佢都会有啲异象噶。有啲猫都系特登去揾笪地方咧匿埋死噶嘛，佢唔想你见噶嘛。 同埋有啲即系朋友啦，佢啱啱即系好唔好彩地，即系小动物过身啦，佢直头系即系唔想主人咁辛苦啊，因为年纪大啦嘛。咁佢系直头系个主人其实都以泪洗面噶啦，每日都。咁我同佢倾完偈啦，咁都陪到佢好夜嘅，咁啊瞓着咗啦，咁都系揽住佢瞓嘅。咁可能即系见到佢咁辛苦，又即系佢话翻俾我知啦，咁啊见到佢咁伤心，无谓拖。咁啊嗰晚趁主人瞓着咗咧。佢就去咗咯，都其实有好多呢啲个案， 啊、 我相信 啲宠啲动物系会嘅，佢都知道自己走，揾笪地方匿埋死嘅。 呢个就未听过。 系啊，我养过啲猫，佢又会自己匿，即系嗰阵时喺新界，我哋租个地方去做工厂，好大嘅，即系匿埋嘅，你揾佢唔到噶。系啊，即系闻到臭味先知咯。系啊，哇，又好分。好，第一阵再接翻嚟再讲。